我去跟星星接近，别再说要独去独行。长长夜冷冷风轻轻靠近，默令我暗暗靠向你身。我与你，你与我，路上偶遇，今晚你可否不去？不要管你我是谁，暂别顾虑，愿能同行抱月同醉，追随你别去。其实你我均刚考过路，没有去向，没有地图。茫茫月淡淡星，片片大路，令我暗暗与你碰到。我与你，你与我，路上偶遇，今晚你可否不去？相对一晚一千晚是没有罪，愿能同行抱月同醉，追随你别去。说要独去独行，长长夜冷冷风轻轻靠近，默令我暗暗靠向你身。